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又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这个早上反正朝阳群众们已经是感受到了不小的这个雨量了，不知道大伙儿那边怎么样。 大伙儿那边会说从昨儿晚上我们就感受到了不小的雨量、 啊、确实这雨一直在持续。之森俊也说周一早啊，家里人今年的雨水真多，开车注意安全。国足是哪天来的？明儿啊，明儿个的晚上11点、 啊、对，这回不用再 熬大夜、啊、 不用再纠结是明儿还是后、 哎、 对吧， 也不用熬大夜了， 对，11点一点钟结束还可以， 哎，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熬夜范围、啊、Mr. Wick 说今儿早上起来路况、 哎 非常不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一会儿我们到时候留个条、啊、 嗯， 留给康乐，让他晚上节目时唱一个雨一直下是吧， 哎呵，就不能再唱这歌了，再唱这歌的雨真停不下来了、 嗯、今天中午就停了，刚才我刚念完天气预报、 希望是这样啊，就明天、看看还会不会继续， 明天应该没有雨了啊、 今年真的雨水非常之多、嗯、晨晨也说开车小心门行人啊，尤其是在路过、 行人上街的时候，咱也离那奔着水坑去的车远点。 对对对啊，这有的时候真的，有点猝不及防， 哎 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今天我们两个话题也先聊一聊，哎呀，CBA 的赛季还没有开始，但是 NBA 纳乌这个夏天可没少动作、 嗯， 尤其是湖人和篮网。目前的这种顶级阵容真是让你觉得这几年前不可想象。 湖人队的这个阵容不够岁数不够大吗？ 很大呀，足够大，联盟里边最老的一支球队、 嗯、 所以也说说那些您印象当中啊，这活久见的顶级阵容、 另外呢，在双减的政策之下哈，咱们看看咱们孩子们的体育课怎么上，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也一直在刚刚开学嘛，对吧，也一直在说双减政策实行的时候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同时呢国足这边踢比赛的时候啊，我身边也好多人都说， 嗯， 实际上就是踢球的孩子少 啊， 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各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减轻这个负担之后，能不能让他们更多的走出教室来到运动场，不光是踢球啊，你什么运动都行， 对， 先得运动起来， 对，动起来就可以了、 嗯、 所以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双减政策之下您期待的孩子的体育课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 我期待其实一点都不高 啊，比如呢除了每天能保证一小时的运动时间之外， 我就觉得就是咱就能像就现在的孩子上体育课能像咱小时候似的就行、 就什么沙坑啊什么的， 什么跳箱啊沙坑啊，什么那个跳个山羊啊，爬个杆啊、 就可以了， 什么都能玩啊。而且呢让体育老师可以没有顾忌的让孩子玩这些 啊，就别总觉得哎呦别去那儿怕摔喽， 千万别摔着啊 啊，那样就真的不是体育课了，这是成安全教育课了。 我就不说是哪个学校了， 不点名。 然后呢，就是是我的一个同学在当体育老师。 哦， 他们就是怕这个小学生，在运动当中，初中生 ，都初中生了。 他是初中跟小学在一块儿的，怕这个运动当中受伤。在体育馆里边给孩子们发了几副扑克。 呵， 上体育课的时候你们别出去啊， 这体育课改桥牌课了好吗？ 喜欢跳绳的什么的可以，打篮球的可以，然后看他就说好多孩子就哎角落里边人家开始战斗起来 是武力的对抗还是脑力的对抗？ 就利用发的这个这道具 啊、哦，就可以开始对抗了哈。这飞往智力项目上发展，你说这个还是要动起来啊。大家伙儿也继续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福茂会的专题，冯远征是亮相了福茂会现场，体验了 AR 广播体操，也祝福北京冬奥会。东京残奥会也闭幕了，残奥精神依旧是振奋人心。那另外，日本呢也是公布了中国队的对阵中国队的大名单，还有球衣的号码。刚刚补招进来的阿道，冬奥会身穿十号。 哎，刚才会板也提到了湖人和篮网哈、 嗯， 两个队的这个运作怎么样？尤其是篮网今年夏天的运作，会让他们成为全 NBA 的第一名吗？ 嗯。 再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双减政策这个事儿了，双减政策下的第一个开学季。五部委印发了重磅政策，也是强化体教融合。 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福茂会，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展情哈、啊。演员冯远征是来到了福茂会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区，跟着 AR 智能运动设备做起了第九套广播体操。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于波川带来的报道。 伴随着熟悉的音乐，演员冯远征在福茂会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位前，跟着 AR 智能运动设备做起了第九套广播体操。一番体验下来，冯远征意犹未尽，还说将来可以在演员的休息室里也放一台，在排练演出的间隙做做操，放松身心，强身健体。 完了以后你不一定记得住，有它呢，你就可以跟着它去练，就很方便。将来可以在我们的演员的休息室里放一个。 2021福茂会期间，北京体育广播在我台展区放置的两台 AR 智能运动镜，可以精准识别人体运动轨迹，根据动作标准在现场为参与市民打分，帮助市民用标准的广播体操动作姿态获得最佳的锻炼效果。福茂会开幕至今，已经有2000多人现场体验。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冯远征也和梁丹妮一起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送上了祝福。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远征。 我是梁丹妮。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让我们一起祝福北京， 为冬奥加油，健康中国， 万福北京。 在昨天呢，冬博会的论坛在首钢园继续举行。在下午进行的科技冬奥论坛当中，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分享了借助冬奥会的契机在科技领域的应用和创新，也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徐真所带来的报道。 本届体育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是自2017年开办以来的第五届，大赛希望能为更多优秀的初创企业提供项目展示和发展的平台。大赛主办方亚洲数据集团副总裁张丽说道： 2021年呢是一个特殊的年头。那么首先第一个呢，2021是我们“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2022呢，冬奥临近。那么随着冬奥的这一个契机，我们看到了政府给出了一系列的有利政策来鼓励体育科技的发展。 结合数字化带来的高效便捷，从体育冰雪、体育科技、体育文化、体育旅游、运动康复、运动装备、赛事推广、 AR VR 等细分行业选拔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九个项目负责人通过路演的形式介绍体育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并接受评委的现场提问。最终，大赛评选出冠亚季军各一名，优秀创新奖六名。厦门有欢公司的有欢运动项目摘得桂冠。有欢运动是专门研究跑者最适合一款跑鞋的智能互联网平台，特点就是先匹配后购买。亚洲数据集团总裁朱东方表达了办赛初衷： 因为是我们在5年前、6年前就是冬博会举办以来，然后从体育加科技，体育加互联网，体育加这个创新，在整个市场发展还是非常迅猛的。尤其我们这几年冬博会举办以来，跟国际的交流、国际组织交流，可以看到啊，这种体育创新、体育科技， 对这个体育这个发展、体育这个事业是非常具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以体育科技、体育创新，尤其针对创新创业，这样的一个大赛呢，对接这个一些初创企业，包括我们集团，也是有这个体育科技方面的创业基金，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挖掘一些好的这个体育项目进行投资。 科技冬奥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提出的愿景，通过冬奥筹办，为世界探寻更好的未来城市生活解决方案，实现对人友好、对环境友好、对产业友好、对社群友好的人类城市生活目标。科技不仅体现在运动装备、训练器械上，来帮助运动员更好地完成训练比赛，在整个冬奥会的筹办过程中，科技的力量无处不在。随瑞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官方协同办公软件供应商，为北京冬奥组委提供协同办公等服务。随瑞科技集团副总裁童永波介绍道， 我们从2018年啊就给冬奥组委提供这个支持，那么我们是一方面是提供协同办公的系统，含视频会议，同时呢我们现在在各个场馆超过有70个人在分布在各个场馆的提供服务，保障我们这个系统呢能够稳定安全的运行。最大的特点呢是兼容性非常的好，各种各样的设备各个系统都能够支持啊，随时随地的入会，然后还有一个任何网络，在网络很差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不卡队，针对奥运环境下的这种特定条件下的一些特别安全性的一些处理，比如我们在这个预编协同上面，我们做了一些让内部会议和外部会议做隔离，做隔离，这样子的话它会更安全。 2021年4月，北京冬奥会测试赛全面展开，北京奥组委通过随瑞瞩目云平台与5个竞赛场馆、2个非竞赛场馆沟通，累计使用时长超过1500个小时。 奥运测试赛呢，我们在这里头呢，在场馆和指挥中心和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驻地这之间呢，我们能够在特别的疫情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和远程这种协同更为顺畅。 VR AR 技术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也将被开发应用于奥运会。北京当红齐天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COO 梁冉欣介绍道， 我们跟奥组委的合作呈现方式呢，就是每年都不太一样。那像今年我们在冬奥会呢，也是在奥运的这个运动员的娱乐中心我们是当齐天是为运动员去提供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那在里面我们会铺设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体验馆。 科技企业不仅仅在助力冬奥会的筹办，冬奥会也同样给科技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平台。智慧交互信息化系统服务商中天智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占雄表示， 冬奥会肯定是，我觉得肯定是有助益的因为它肯定是在前端，它要尝试一些更酷炫然后更先进的技术，因为它科技冬奥它一定要把这个体现出来你就不能老是放过去嘛，你肯定是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加进来。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北京时间的7:13，我们来到了体坛热搜榜，来回顾一下在昨天落幕的东京残奥会。中国军团的比赛也在昨天这个比赛是全部结束了，最终我们是以96金60银51铜总共207枚奖牌位列奖牌榜和金牌榜的榜首，连续5届蝉联了夏季残奥会双榜的第一。96枚金牌也超过了伦敦残奥会上的95金，是中国代表团在历届残奥会上金牌总数第二好的成绩。 对，在里约的时候是107块金牌啊，今年呢就是让给对手几块，让人家也得有个参与的热情，不是是吧在东京残奥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呢，咱们的代表团在田径、羽毛球和坐式排球三个大项当中又拿到了3金3银1铜，总共7枚奖牌，这使得咱们中国代表团的奖牌总数呢是定格在了96金60银51铜207枚奖牌这样的一个数字上，无论是在奖牌榜还是在金牌榜，咱们都排在第一位这也是咱们连续5年啊是独霸奖牌榜和金牌榜第一位了当时他们那个有看了一个评论叫什么来着，叫断崖式领先 啊，对，断层第一 对 吧就是直接给别人都给熔断了这种感觉。那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新华社的前方记者赵建通，那他呢这一次采访残奥会感触特别深他说夏奥如果说是 地表人类最巅峰的身体状态的话，那残奥就是地球上最不屈的灵魂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社记者赵建通。那么中国代表团连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呢，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这个综合国力确实是非常强大，对于残疾人事业、残疾人体育的这种保障做得很到位，方方面面的都能够体现出来。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确实是有着非常顽强的这种信念，能够坚持去通过训练保持自己的竞技水平，同时能够在赛场上把这种强大的实力发挥出来，非常了不起。我们要为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们鼓掌，他们在东京为国争光，通过摘金夺银让全世界人看到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这种风采。在昨天晚上的闭幕式，总的感受就是非常精简，同时也很精彩。通过奥运，通过残奥，能够让疫情之下的全世界的人民受到鼓舞，这就是疫情之下为什么还要坚持办这个残奥会的意义。可能对于日本，对于东京来说，他们这届残奥会还有之前的奥运会，因为没有观众，他们的在经济上如果去算经济账的话，他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这种损失的，没有办法卖门票，全世界的游客也没有办法到东京到日本去观光旅游，比很大的这种损失。但是其实在疫情之下，东京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通过奥运会残奥会的运动员的这种拼搏，能够鼓舞到人们去努力的去生活，去抗争，不屈从于这种命运呀，生活的这种厄运，能够做出反抗。总之呢，东京这次算是圆满的完成了残奥会奥运会的任务，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看网上有人评论说，关注奥运会是因为奥运会上所有的运动员，他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巅峰的身体状态，他们是负责突破极限。那么残奥会呢，它的意义就是当我们觉得生活很艰难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去挑几个奥运会运动员的片段，你去看一下，他们是整个地球上最不屈的灵魂。这句话总结的真的非常好，这就是奥运会和残奥会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给无数人以这种感动。我作为记者能够亲身参与到这个残奥会的报道，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那就在昨天的东京残奥会的闭幕式上也有一个非常唯美的片段啊，大家伙应该都看了，就是126位演员在那个巴黎的八分钟里面坐在轮椅上用手势去演绎鸟在空中飞翔盘旋的那个场面。有网友就评论说这个是最浪漫的一幕了。 对，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那个视频 对， 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感人。 是，就什么什么抖音啊快手上那些卡点都已经不在了，你就看看那个卡点儿，真是艺术的一种体现。 而且呢，它里面还包含了很多残奥的元素和残疾人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对，一共有 15% 的 残 障人 士，这也是呢这个应对的，就是这一次整个残奥会残奥委会的宣传残奥委会的宣传，国际残奥委会的宣传就是有15%的残障人士应该它叫就是我们是十五 对。 同时呢，在这126名演员当中呢，还有专业的和非专业演员有这个健全人和残障人，所以包含了所有人在这里面对于残疾人运动的支持。 所以真的这是一个大同的感觉非常的震撼，大家可以去搜一搜视频看看。那另外在昨天的闭幕式上，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的闭幕式旗手就是1993年出生的张雪梅她在09年的时候是因为患上了恶性骨肉瘤导致左腿截肢，3年之后进入到了广州市女子轮椅篮球队。刚才也有家里人说有点遗憾哈，就是女子轮椅篮球没有能够夺得冠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 但是他们也已经创造了历史 而且姑娘们非常的辛苦 对。然后我还看到了这个一篇文章写的就是在这个赛场当中中国还有一支可以击败美国篮球队的队伍 那就是我们的轮椅篮球队。 轮椅篮球队啊，那为了苦练这个轮椅技术，像张雪梅，她的双手也是不断的起泡再起泡，最终是变得满是老茧，疼痛感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手上的每一个老茧都是比赛留给我们最好的勋章。 另外呢，昨天残奥会是结束，在残奥会的赛场上呢，咱们中国的体育健儿创造了多项的记录的同时，也是留下了无数闪耀人性光辉的时刻啊！他们完美的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相信在今年大家呢通过短视频看到了很多这些表现咱们残奥运动员的视频， 嗯， 让我们每个人都极为感动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王楚坚的报道，残奥精神生生不息。 Paralympic friends, please welcome His Imperial Highness Crown Prince Akishino. 昨晚，东京残奥会闭幕式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进行，为期13天的东京残奥会正式结束。激动人心的运动员入场仪式开启，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携五星红旗入场。他姿态昂扬，不断向观众微笑挥手致意。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 每一位能够站在残奥会舞台上的运动员都是英雄，勇于突破，战胜自我。 本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的成绩笑傲榜首。在残奥赛场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运动员为超越身体极限而拼搏的奥运精神，更看到了相互关爱、情感共鸣的大爱情怀。在轮椅击剑女子佩剑个人赛 A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边境战胜格鲁吉亚选手尼塔夺冠。比赛结束后，边境看到了轮椅上的对手没有佩戴假肢，行动不便，于是他主动上前推着对方离场。在女子50米蝶泳 S5 级决赛中，被称为无臂美人鱼的中国选手卢东，在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成功摘金。颁奖典礼过后的合照环节，看到银牌、铜牌获得者都坐在轮椅上，卢东单腿下蹲，留下了这届残奥会上最动人的照片之一。在三轮自行车的赛道上，两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在竞争中相遇。身穿黄色上衣的选手在比赛还没结束的情况下，向他的对手竖起了大拇指。一个个不经意之间的善意之举，传递出了和平友好的奥林匹克精神。残奥健儿用输在起跑线、赢在终点线的励志故事，生动地诠释了身残志不残、身残志坚的精神魅力。正如在闭幕式上，残疾人艺术家用眼睛创作的音乐作品所表达的那样，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奥林匹克圣火的参与者，将奥林匹克精神生生不息地传递于人间大爱之中。如今，奥林匹克圣火已灭，奥林匹克的拼搏精神将获得永恒。 那我们在看残奥会的同时，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啊，也有那样的为了生命，真的是不停地在拼搏的例子。那就在昨天，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就是体重只有18公斤的大一新生报道了啊，他高考有645分的高分，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的第一名2021级的本科新生，叫邢一凡啊。他在父母的陪伴之下，是提前住到了校园的爱心宿舍。 邢一凡呢，今年是18岁了，但是他的体重只有18公斤。 嗯， 在6个月大的时候呢，被确诊为，叫拉玛二啊，相关先天性肌营养不良，其实也是渐冻症的一种啊。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常年和病魔做斗争，在学习上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让人惊叹的成绩。在中考的时候，他在没有参加过任何课外补习的情况之下，以全校的最高分考进了吉林市第一中学。而在今年高考的时候呢，又是以645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其实看了邢一凡的那个照片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有多不容易，活着就已经要用尽全力了，那家人为什么还要让他这么刻苦的学习？其实很简单，就是觉得孩子虽然是因为先天性的原因患了这样严重的疾病， 他不能走跑跳，但是不能再去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在心智上也不该被歧视。那他呢也立志要做中国的霍金，用自己的知识去改变世界。 其实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感受到了这种人性的力量。另外残奥会也是这样，虽然说肢残或者说呢视力障碍，但是呢他们咱们这些残奥健儿们依然是没有放弃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追逐，没有放弃对于运动的权利的追逐，所以在奥运赛场当中，在残奥赛场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好成绩啊。 是， 下边这条消息呢就正好是一个反面例子，是吧？刚才这边也有朋友在微信当中提到了，说现在的孩子呀 Mr. Big 说还真未必就对体育课感那么感兴趣，说现在呢网络年代就手机啊 iPad 这种网络游戏吸引力远远大于在寒冬酷暑的户外活动。 而且在严重的就是这种很严格的课业压力之下，很多的孩子也要通过去玩游戏的方式去让自己喘一口气但是现 在 国家 虚拟世界当中呢去寻找自己的一种所谓存在感， 一种天地但是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为了限制青少年在网络游戏上花费的时间，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就在同时，9月5号，江苏太仓的一个小学生为了解除未成年人游戏时长的限制，加了一位陌生人好友，被骗了1000多块钱经过警察的询问他是为此按照对方的要求把妈妈的微信账号和密码发送给对方了。那民警也提醒，千万别相信什么游戏破解外挂程序。 也有网友呢在这微博下面是发评论说，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非常大的警示，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支付密码和登录密码，无论是微信支付宝等等涉及钱财这些账号的密码不能够告诉孩子一定要多陪陪孩子，不要让手机在那儿老陪着孩子。 真是，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管理的概念，生活的习惯完全是家长做这个榜样和表率的作用。我想一个特别热爱体育运动，每天就在户外去各种跑跳投玩各种球类的项目的家长，一定不会是一个天天只钻在网络游戏里边的孩子。所以家庭的教育至关重要。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来关注一下女排。按照2022年女排世锦赛名额的分配规定，获得洲际锦标赛前两名的队伍将会赢得世锦赛的资格。这样，随着2021年女排欧锦赛落幕，整体竞争力最强的欧洲区又产生了两支入围的球队。时隔12年重夺欧锦赛冠军的意大利顺利地拿到了世锦赛的门票。由于获得亚军的塞尔维亚作为世锦赛卫冕冠军直接晋级，摘得第三名的土耳其也就成为了欧洲区第二支通过洲际锦标赛入围世锦赛的球队。 那现在欧洲就已经有5支球队获得了2022年世锦赛的入场券，分别是赛会的联合东道主波兰和荷兰，卫冕冠军塞尔维亚，还有通过欧锦赛入围的意大利和土耳其。那截止到现在，已经有9支球队获得了参赛资格，除了上述5支欧洲队之外，还有2021年的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女排锦标赛的冠亚军得主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亚洲排名前2位的就是咱们的中国女排以及日本女排也成功入围了。我们也继续来联系的是北京日报的资深记者孔宁老师他也是介绍了世锦赛是最高水平的舞台，而这次在换帅动荡之中的中国女排要是能够冲击前四，那就已经是成功当中的成功了。而欧洲没有弱旅，互相之间的这种差距很小，所以世锦赛也会相当的精彩。 说起这个世界女排锦标赛，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是令人难忘的，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没太注意，中国女排在这个10个冠军其实世锦赛的冠军并不多。现在就是2021年，距离我们之前一次夺取世锦赛冠军已经过去了35年，也就是1986年，那是我们中国女排第一个5连冠的最后一个冠军。说奥运会是确实是最难的。技术角度，这个单项最高水平的世界锦标赛 肯定是这个项目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世锦赛冠军啊，确实是从技术成色来讲是最高的。我觉得中国女排对于2022年世锦赛来讲目标，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怎么来定，因为目前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已卸任了，新的教练班子还没有定，新的主教练也没有。对于新的领导班子、新的教练团队来讲，率领一支新的中国女排去征战世锦赛，我想压力挑战都非常大啊。它不像世界杯12支球队，还有不像奥运会12支球队，它24支球队啊。那么有也有一些弱队，但总体而言，它不会像奥运会这样的，又考虑到世界各地的名额，各队之间的水平相当接近。从我的角度啊，如果中国女排能打进2022年的世锦赛4强，我觉得可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又是新的球队、新的教练班子嘛。因为中国女排在陈忠和时代带队，有时候打意大利挺费劲的。意大利球队吧，它不像欧洲其他球队属于力量型的、进攻型的，它技术非常全面，它有亚洲的快速多变。就如果从足球角度理解，就可以叫欧洲拉丁派，啊，技术非常细腻、全面、快速、立体，包括小球串联，防守也不错。所以意大利女排呢，有时候非常难缠。而现在意大利又有了埃格努啊，这样出色的球星。只不过呢，埃格努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失误也比较多。等他非常成熟的时候，我觉得意大利女排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欧洲无弱旅，你别看欧锦赛意大利拿了冠军，2022年虽然世锦赛虽然也在欧洲举行，但是你比如说像其实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打进4强的，比如说荷兰女排。这也是一支强队啊，波兰女排也不敢小觑，像土耳其队。因为咱们可能在世锦赛上呢，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捷克队，可能大家觉得并不太熟悉，但他们的实力并不差。还有像比利时女排，这都是有特点的球队，包括德国队、欧洲的球队啊比较多，强队比较多，水平相差不是很大，所以竞争的非常激烈。我觉得世锦赛的舞台会非常的精彩，非常好看。 当然我们也是在昨天凌晨的时候也看到了欧锦赛的精彩啊，决赛当中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啊，最终呢是意大利第三次在欧锦赛登顶，东道主塞尔维亚3连冠的梦碎了啊，获得了亚军啊，所以现在意大利也是啊异军突起的，尤其是有了这个埃格努啊重炮手之后。 但是现在确实呢，在欧洲啊，各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对比非常接近啊，也是属于一个群雄隔路逐鹿的年代。那孔宁呢也说，意大利最好的时代还是不是现在啊？他认为强队林立，现在竞争极为激烈。 塞尔维亚女排呢，一直是欧洲劲旅，尤其是近10年来啊，尤其是这个像他们有米哈伊洛维奇。还有波斯科维奇、拉希奇，随着奥杰年诺维奇这主二传年龄偏大之后，包括拉希奇也处于半退役状态，米哈伊洛维奇有伤，那波斯科维奇就成为了塞尔维亚队当打的花旦，也是主力接应。但是呢，塞尔维亚女排现在面临着一个新老交替，她的替补阵容其实跟主力阵容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埃格努的意大利女排拼处于下风，而意大利女排不仅有埃格努，她还有塞拉。啊，还有波塞蒂、马里诺夫，就这些非常好的技术全面的球员。那么现在来讲呢，意大利女排不仅在欧洲，也是世界的一支劲旅。但是在本届这个就是东京奥运会上，其实意大利女排表现的并不出色。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几届奥运会，好像有一魔咒，一届奥运会好像意大利女排就不行了。这也是他需要总结的地方，为什么打不好奥运会？现在说意大利女排时代到是否到来还不好说，因为欧洲啊强队比较多，人员变化也比较大。我印象中，在这个意大利女排的历史上，埃格努虽然是非常突出的一名球星，但是意大利女排的最好的成绩时光不是现在。2002年在德国举行的世锦赛，那是意大利女排首次夺取世界冠军，当时有著名球星托古特。啊，非常出色，后来因伤啊，所以退役了。而后呢，在2007年和2011年这两届世界杯，意大利女排迎来这种高峰，也是巅峰时刻。尤其是皮奇尼尼啊，这些球星表现非常出色。特别有意思的是，2007年世界杯应该是11场全胜，也就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些世界杯，这个意大利队在 2008年整个的奥运会表现并不好。对于意大利女排来讲，拿过世锦赛冠军，拿过世界杯冠军，就是唯独缺奥运会冠军了。当然了，意大利女排肯定是世界的顶级强队了。现在相对于现在东京奥运会的新科状元啊，她也是首次夺取奥运会冠军的美国女排。美国女排呢，现在有一个奥运会冠军，有一个世锦赛冠军，她缺这个世界杯冠军。所以总体而言，她意大利队跟美国队、中国队啊，这塞尔维亚队甚至巴西队都属于这个第一集团的。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回来第二时段，我们赶紧来说一说国足啊。这场比赛的时间一定要记好，不用熬大夜了，是明天9月7号的晚间11点开赛， 哎， 啊，大伙儿啊，一定，您要是明儿大夜里2点起来，那比赛已经结束，只能看回放了。 就可以直接刷一下比分，然后倒下继续睡 啊，这也是一种套路，啊，反正跟日本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哎，那现在呢，国足首先是要认清自己啊。据国足的领队透露，现在对日本呢已经是详细的研究过了 啊，打澳大利亚之前也是这么说的。 哎，是，这话听着特别的耳熟。 打澳大利亚之前，当时还说呢，人手一份啊，澳大利亚的技战术分析。那我估计打日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人手一份？ 嗯， 人手两份。 人手应该好多份儿啊，毕竟日本队是我们这么熟悉的一个老对手，这也是国足的领队啊张贺透露的，说这个打完澳大利亚之后，就根据比赛的过程啊、自身的情况去进行一些综合的分析和研判了啊。从40强赛就已经开始跟踪日本队，12强赛抽签的分组一出来，关于日本全部的技战术打法、什么旅欧球员的特点，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呵。这说的反正感觉是准备很足啊。有一个比较巧合的细节，就是昨天凌晨的训练之前，李铁呢是惯例啊把全队聚拢到一块儿进行了一个统一的训话沟通，这个结束之后又单独的把池忠国留下了，做了一个一对一的交流，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应该在对日本的比赛当中，池忠国会首发登场。 难道不是李铁问池忠国上一场比赛那韩国裁判他在判罚他说说点什么？因为只有小池能听明白，哦，金京道也能听明白， 能听明白 啊。 但 估计在中场的位置上应该会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增加这个中场的拦截能力。同时呢，因为面对日本，池忠国呢在身体对抗当中也不会吃太大亏啊，他可能利用他的覆盖面积吧。 4955说：“哎呦，可别再人手一份了啊！这全给套里边了，全在那个战术的小本本上。结果发现，哎，跟场上的形势两码事儿啊。 其实应该做到很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不同位置上，你拿到的这个东西应该是 不 一 样 的。你给吴磊的，对吧？和给蒋光泰的，那能一样吗？ 嗯， 一个说英语，一个说西语。” 是啊，所以这很重要啊，就是细节做到很重要啊。当然我们回顾中澳之战也是连线了评论员徐江啊，他也是 说到了这个中澳之战得彻底让我们现在认清自己，而更重要的是面对日本的时候不能放弃中场，李铁能不能撑得住要看事实的检验了。 国家队跟日本的第二场比赛吧，那么日本第一场输了，那么第二场对于日本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他们主教练如果赢不下中国的话，媒体说了就要下课。中国跟日本这场比赛，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李铁会不会因为第一场比赛的0-3被吓破胆，他会放弃中场的这种拼抢，然后摆出这种纯防守型的这种阵容，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很难。那么参考第一场阿曼跟日本的这个比赛，阿曼在中场对于日本队的绞杀是非常成功的。其实跟日本队打比赛的话，如果你放弃了中场，你让对手连续的在你的禁区里面去传导的话，在你的30米区域去传导的话，我觉得中国队丢球是一件非常轻松非常轻易的一个事情。那作为李铁来说的话，第一场跟澳大利亚这种比赛他比赛策略出现这种问题，我害怕的是他第二场比赛策略又出现问题。第一场比赛你对澳大利亚你过于激进了，那你不要在第二场对日本的比赛里你过于保守了。两个极端如果出现在李铁这个教练身上的话，那我觉得对于他的执教前景，对于这支国家队的这种现状，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两场打完之后，如果你输了都输了的话，后面你打越南的比赛你的压力会更大。 确实呢，日本队这套阵容啊，在中场也是相当的强大的哈。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像他中场球员斯图加特的远藤航，这也是刚刚是被任命为斯图加特的队长。另外呢，像柴崎岳、远口元气，包括连田大地、唐安律等等，确实以及像久保建英这样的，哎， 这都是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啊。锋线上呢，少了南野拓实之外，其实像大破永野虽然是在这联赛国内效力，他的实力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包括凯尔特人的这个古桥啊，也很强悍。 另外引进了17岁的混血球员阿道， 还穿上了10号啊， 冲击力也是挺强的。 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的分析。日本的中场真的很华丽，现在应该逐个位置去研究准备。 国家队马上就要迎战12强赛的第二个对手了，日本队。别看日本队在小组赛的首轮他们是0-1爆冷输给了阿曼队，但是这支日本队主要由海外球员所组成的，哪怕是有一些像回到国内的啊，这个酒井宏树，但是他之前曾经多年的效力于马赛队，这支日本队整体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小组赛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的重视对手，第一轮输掉了，但是一旦被打醒的这支球队战斗力还是让我们非常非常不能掉以轻心的。比如说酒井宏树，他作为一个攻击能力很强的右边后卫，他在肋部和边路的插上，包括他小斜线的传中能力是非常强。他在马赛队曾经送出过非常多的这样的这种助攻的传球，啊，包括长友佑都，他左右脚都能踢，他的这种位置感是非常强。另外，比如说像中锋大破永野，包括他们的这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伊东纯也的内切和射门，以及像柴崎岳在后腰上的这种处理和调度，包括远口元气他在肋部和这种向前突击能力，类似于边前腰的位置上，他的远射、他的分球、他的突破，每一个日本队员中前场的能力都是很强。我们需要去针对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和组合起来的区域的攻击性去加以研究和针对性的准备。 看北三也说了，对日本的这场比赛主裁可是那个舒克拉拉啊，这不妙啊。 这舒克拉拉可是我们的也是一个很熟的熟人了啊。他呢自2007年以来一直都是国际足联的裁判，曾经执法过世界杯，还有世界杯的亚预赛、亚洲杯、U17世界杯、U20世界杯等等啊。就是在2015年11月的40强赛里边，大家还记得当时国足客场0-0战平中国香港的那场比赛，大宝的进球就是被舒克拉拉认定为无效的。 但是日本这边呢也紧张啊，舒克拉拉之前吹了日本3场比赛，结果呢日本队是2平1负，保持不胜。所以估计这场比赛名单，裁判名单一出来，日本觉得也嘬牙花子，能不能换一个裁判吹？ 所以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什么可新鲜的啊，双方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我们跟日本之间就是存在着巨大的实力的差距，所以即便是如此，在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的时候，武志分析还是要放平自己的心态吧， 要表现出那个狠劲儿，而且要更稳定更冷静。 但是呢，面对日本队不管怎么踢，首先我们在防守当中一定要狠，这个狠可不是这种野蛮和粗鲁，是凶狠，凶狠当中也要蕴含着智慧，要把对方有威胁传球的人这个位置让他尽量远离我们的防区，远离我们的球门，让他的这种发动进攻有威胁进攻的距离比较长，这样我们会给后防线和守门员带来更多的预判和准备的时间。另外一点就是在前场我们一旦进攻失败，对方打反击，我们在前场第一要做好我们的反抢，降低对方反击的质量，包括甚至有可能抢了球来回之后我们可以二次进攻打对方的一个措手不及，一旦被对方摘出来之后，我们要马上的去进行这儿有针对性的前场的战术犯规，用代价最小的行动去换来更多同伴的回防的时间。而从进攻上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能力和特点，比如说我们在面对澳大利亚队的前15分钟，我们也能够在进攻层面上去创造一些机会，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在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能够发挥出我们的特点。另外就是定位球的进攻啊，不管角球包括侧向的这种任意球，我们在高空争顶方面也有自己的能力，这一点面对日本队一定要有自信。可能面对澳大利亚队可能我们有一点准备不足的这种感觉，但是面对日本队这个老对手一定要狠，一定要稳，一定要冷静。 但是现在为止啊，我们作为球迷继续去回看跟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盆凉水浇下来，突然发现哦，原来世界如此清晰，我们还是那个原来的我们。 包括在上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哈，马德兴老师呢也写了一篇文章在分析，说一场0-3让咱们的国足重新又坐在火山口上了，部分的球员以及主教练李铁成为了各方批评和指责的焦点。当然呢，作为代表团团长，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也不免啊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那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呢，这场球应该是让大家呀冷静下来，认清自己的实力了。输给澳大利亚队这个开门黑，某种意义上像一个清醒剂，让大家冷静下来，接受现实，正视现实。 那也继续来听听徐江的观点啊。通过前两场比赛，给自己定个位吧。12强的出线形势将会非常艰难。 我觉得通过两场比赛之后，就是李铁，你要给自己的这种球队去找一个定位，你到底在整个的这个小组里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打比赛，这个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那么上一届12强在高指导说我们是小组最弱的一个对手，我们是最后增补进来的，对吧，我们是奇迹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这种姿态是比较低的。那个时候高洪波高指导3场比赛全是五后卫，那很多的媒体人，很多的这种退役国脚是非常的不满意的。那么这场比赛李铁这场比赛打完之后，那所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打五后卫。其实我觉得高洪波高指导他作为在联赛里面非常成功的教练，那么在高一期的时候也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一个教练，他对于整个亚洲足球的这种判断我觉得是有参考价值的。那么结论就是我们中国队是一个弱队，你不要把自己姿态放得过高，你不要以为里皮的6场比赛11分就能够重新的去复制，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6场的一个11分。12强赛我对于国家队这种预期吧，说实话我的预期可能就是2场比赛，你跟越南的这个比赛，因为开玩笑说这个范志毅范大将军说了嘛，接下来再输给谁可能连越南都踢不过了，我们想看看你踢越南到底是怎么样的。其他方面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你要把12强赛当成世界杯去打，因为在亚洲级别的这种比赛里面，其实你很难在一次的这种系列赛里边你同时碰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同时再碰上沙特3支这种球队，因为亚洲杯你是碰不到的，你可能会碰到其中的一支，所以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说我觉得就是世界杯。那么你打好每一场的这种比赛，我觉得中国的这些球员那种实力名次不会好到哪去，按这种球员那种实力来说，人员来说，比如说 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甲啊，第19轮之后的总积分榜，成都领跑浙江，再踩刹车。我们北京的两支球队是1胜1负啊，北理工是0-5输给了成都，而北体大3-0完胜了淄博。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3-0，北京北体大完胜了排名接近的淄博蹴鞠，也给第三阶段的中甲联赛开了一个好头。这场比赛北体大其实在场面上并不算占据绝对的优势，但球队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非常的强。 又是老将严向闯和卜鑫的连线，让卜鑫在第27分钟取得了进球。下半场第11分钟，替补登场的温志豪在禁区内得球后倒地抽射破门，帮助北体大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补时阶段 U23 小将季胜潘的进球让北体大锁定了胜局，也结束了自己六轮不胜的尴尬。这场比赛北体大在边路的进攻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主教练张旭说，在这个短暂的休战期，球队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尤其是根据球员的特点。 在这个短短的间歇期，我们会练了一些边路进攻，而且结合我们球员自己的特点吧，自身的特点，然后去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战胜了淄博之后，北体大也把和对手的差距缩小到了2分，并且和保级区拉开了7分。对于目前不错的保级形势，张旭显得非常的谨慎。 结果是满意的，但是我们球队的实力还没有达到说完全可以去保级，我们还得一步一步的去做。 本周三晚上，北体大在中甲联赛第20轮的较量中，将对阵实力强劲的武汉三镇。个人能力、团队配合、整体实力都和成都蓉城有着巨大差距的北京理工，昨晚虽然在中甲联赛中和对手全力抗衡，但最终还是以0-5的大比分失利。这场比赛之前多赛一场的梅州超越了成都，暂时排在了第一位，所以即便是面对排名倒数第二的北理工，成都队也不会有任何的保留，全力争取比赛的胜利。果然，拥有超强外援组合的成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十分钟由冯卓毅率先取得了进球，随后成都队的外援开始了表演，席尔瓦、罗穆洛和菲利佩三位外援相继破门，最终成都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胜利。从赛后的技术统计看，成都全场比赛射正的次数超过了10次，而北理工仅有一脚并不像样的射门。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认为，双方有着巨大的差距，但自己的球队还是发挥了正常的水平。 队员们按照准备会的要求，从这个比赛一开始一直拼到最后，虽然这个丢了这几个球，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队员把我们这个平时训练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了。对方确实是这个从个人能力还有团队，确实是已经这个我感觉确实已经具备这个中超的水平了。 从比赛中看得出来，北理工在定位球的防守尤其是专注度上还是问题严重。于飞也说到了这一点， 一个是在定位球上，还有一个是在注意力上，还得需要再多加强调，希望能够在下一场中能够避免犯同样错误吧。 目前北理工仅仅积7分，排名倒数第二，球队和第16名的江西北大门有3分的差距。本周三下午，他们将对阵昆山队。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带来的报道。 高山滑雪被称作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它对场地的设计建设要求标准极高。近日，随着 A1 A2 索道通过检测，标志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正式投入使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运营副经理赵振阳介绍， 高山滑雪中心这个索道系统共有9条架空索道，还有2条这个脱线索道，全长是10.3公里，串联延庆冬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吊箱索道总共有206个吊箱，赛事将承担的重要的运输保障任务。 A1 A2 索道通过国家索道中心的监督检验，标志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全部索道正式投入使用。 高山滑雪中心索道串联起延庆冬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索道运力最高时可达每小时3200人，最高运行时间是每秒6米，每个吊箱最多可乘坐8人，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索道系统。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地运行负责人吴高盛说， 这个吊箱啊可以坐8个人，这个门呢都是自动的，等咱们现在是在出发队，等马上要出站的时候，它会自动关闭。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还是有窗户的，咱们可以通风，这样呢保证大家在吊箱里面随时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整个吊箱的这个视线是非常好的。在这里呢，我们现在是奥运村的起点，等一下呢我们坐在缆车上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奥运村的全貌，还有我们整个国家雪山雪橇的一个范围。 从山上连条路都没有到建成全长10公里的索道，吴高盛表示，兴奋和开心是现在参与索道建设人员的心声。 特别开心，就是开心在哪，我们18年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山上是什么都没有了， 连条路都没有。那通过我们三年的这种艰苦的建设，大家在这山上共同去吃苦，共同去奋斗，共同去见证这从无到有这么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工程部的同事付出啊，那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能给我们运营提供这么好的缆车，这是我们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 哎呀，我接受大伙儿的声讨啊。看到 说比如什么是吧 啊， 比如样了之后看大家听没听听就有反应了嘛 啊，你看好多好多家里人像国安珊珊这许久未来的、 啊、 都给炸出来，说怎么不让人徐江老师说完呀、 啊、 怪我怪我啊，多给徐叔留出了两秒的时间 本来他那比如啊 都不存在的， 对，哎， 我本来觉得徐叔说到那个十二强赛中国队没什么机会，就特别恰到好处， 对， 戛然而止， 就不用再比如了， 就不用 再比如就有点扎心了。 哎呀，真是对不住徐叔 啊， 对不住对不住，我自我检讨一下、嗯、直接罚50个鸡腿 啊。 另外这边呢，像阿昭也提到嘛，就跟徐江的观点是一样的、 嗯、 是吧，说赢越南那是底线啊、 嗯、 一贯如此 啊。 另外呢80kg、 啊、 压过越南就是成功，再有积分就是惊喜，其实我倒是觉得，咱就是第四档的球队， 嗯， 十二强赛打完了之后，咱们就保持在第四档， 就足以了， 这就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及格的任务了， 哦，嗯， 对吧？ 小组第四啊，我们也不去幻想什么小组第三再去打这个周内的附加赛， 就是如果你万一对吧，你要都选了 A、 嗯。 结果其实出卷子的这个老师呢 ，A 这个答案多了点 儿，嗯， 你就超过另外一个都选 C 的学渣的时候呢，你就排在第三了， 啊，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非常骨感的。啊、 现实的情况就是老师出题就是 A、B、C、D 人真的是都有啊。 对，而且我们的那些看似好像觉得哎跟我们差不多的对手，像阿曼啊， 嗯、 包括越南，但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也没准儿，咱这现在不好说。你比如说咱们这是。第一场考试咱们都选 A 啊、 嗯、 阿曼都选 B、 嗯、 然后越南都选 C， 嗯， 结果呢就是第一张卷子呢它就是那个 C 那个答案的多，所以阿曼他就赢了是吧， 还是拼概率， 哎 啊啊，憨爸爸说咱国足不是一直这样吗，上周比赛前、嗯、咱互动的时候我就说了，谁给那些看好的人自信的啊，现实一直是这样的，而且长期是这样，不确实这次对澳大利亚我们真的是高估了自己啊，把自己看的好像真是四十强赛，插了会儿腰就真能怎么样了似的，冯阳说不用定位啊，前两场就是为出现全力争胜啊，说后两场怎么算后两场呢？是说十月份那两场是吗？各种算分理论出现，剩下的比赛为荣誉而战 啊，然后十一月份那两场为荣誉而战， 好吧， 那也。还有呢，明年还有四场比赛呢、 嗯、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早上有雨相伴，体感偏凉，出行备好雨具的同时注意添加衣物，午后降雨将逐渐结束，转为多云的天气。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几天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3到14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早上有雨相伴，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中午前后天气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午后适当注意防护。 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来到了第30段，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这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进行的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啊也是激战正酣。哎呀 ，Seattle 说刚才真过了啊，也太不尊重人家徐翔老师，不让人把话说完，以后人还跟你们连线吗？只有我被放在了黑名单上。 不会，徐翔老师知道这多给了他2秒。 这算是什么呀？算是 饶的吗？ 啊，算饶了2秒哈、啊。 下回让徐江老师再给我们多饶两句，多饶两段连线。 哎，得嘞得嘞啊，徐叔对不住对不住啊。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世预赛的节奏里边，欧洲区的 G 组迎来了一场比赛，由挪威客场对阵的是拉脱维亚，最终挪威依靠着哈兰德还有埃尔尤努西的联袂进球2-0战胜了拉脱维亚，这是昨天凌晨的比赛，5轮是积10分，现在的挪威已经超过了黑山、荷兰、土耳其，升到小组第一位了。那这也是真正的死亡之组了。本身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是各个之间只相差1个积分，那现在就更扑朔迷离了。荷兰、土耳其这得加把劲了。 对，但是呢，毫无疑问是拥有哈兰德之后呢，挪威队的实力是大增了。哈兰德也是最近最炙手可热的球星之一啊，今年一共打进了34个球。我们也是连线了武志，让他说完啊。武志说了，哈兰德脚下技术很细腻，他能够带领国家队的锋线啊，是非常有冲击力的球员。 哈兰德呢，自从登陆了欧洲的主流联赛以来，一直都是受到了各家豪门的青睐追逐。特别是在这种近期这种所率领的挪威队的前场的攻击线，不断的给荷兰队、包括拉脱维亚队，甚至哪怕是惜败于希腊队，但是他所领衔的这支挪威队的攻击线也能够给对方带来持续的威胁。而这样的威胁呢，可能大家对于哈兰德的这种攻击性的特点，可能就是觉得啊，他包抄好，包括带球的奔袭速度比较快，冲击力比较强。但是呢，在面对荷兰队的1-1的平局当中，我们会发现他的那个进球就是同伴的在一个侧向的二次进攻当中，又把球高空球传了进去，他在背身的情况下，一个脚背正脚背的卸球，包括转身，那最后的这个轻巧的射门，也是展出了这个大个子的进攻型的球员他脚下的细腻的技术和他高超的这种灵活性，包括对于球权的这种控制感，特别是这种球性球感是非常的好。那其实联想到我们可能高中锋的这种印象来看呢，可能就是啊，投球能力强，身体对抗能力强，冲撞能力强啊，这种块儿比较足，能够站得住，戳得稳。但其实对于脚下技术，同样是现在的欧洲或者说世界型的这种标准中锋所需要的，除了这种绝对的统治力和这种震慑力之外，脚下技术也是必须要有的。这一点其实在咱们的青少年的训练当中，对于中锋的位置技术也是需要加以锻炼的。 还有一场 场世预赛呢，又让我们真是见到了昔日的旧人啊！ 啊， 这也是昨天的一场世预赛的欧洲区 F 组的比赛， 扎哈维对阵阿瑙托维奇。 哎，这个金靴还是金靴的样子啊！ 嗯 啊，还确实是非常的荡气回肠的。以色列在主场5-2大胜了奥地利，已经是三连胜了。但是以色列在 FIFA 的排名是第81位，跟国足一样，只踢过一次世界杯，就是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已经连续12届世界杯正赛都错失了。 国足可以嘲笑他们 啊，就是没有任何嘲笑人的资本。 我们2002年参加过啊， 嗯， 你们上一次1970年。比我们缺席的时间还长 还长啊，嗯！但是现在的以色列真的一点都不弱啊， 嗯！ 三连胜之后已经是坐稳 F 组第二的位置了，分别领先身后的苏格兰和奥地利2分和3分。根据赛制是10个小组头名直接出线，小组第二呢获得附加赛的资格，争夺最后3张世界杯决赛圈的入场券。那扎哈维也是非常出色的表现啊！那在这次的中超的巨星对决里，虽然阿瑙也是收获了一个进球，但是扎哈维还是表现得更加出色，尤其是他那个第一个进球是一个50米的长途奔袭。 对， 非常的非常的壮观啊， 只能证明在施密特的治下状态保持得不错 啊，这还是给算在施密特的账上啊，功勋簿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的分析。确实扎哈维他的临场的预判还有细腻的技术总是能带来一些惊艳的表现。 自从在之前的这个富力，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城队效力的期间呢，他的这种拿球分球包括门前的致命一击的这种高效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回到以色列的国家队当中，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家队的这种层面上，包括在水平更高的欧洲层面上还能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实究其原因就是他对于比赛的形式的预判和他脚下细腻的处理球的合理性。而这样的合理性呢，可能就是体现在提前接应时候的身体姿态，包括提前的观察，以及是否是停还是让，包括把球停到哪儿，用什么部位停，多的力量，包括下一个环节的处理，以及他射门最后的这种脚法的运用、角度的选择、力量的控制等等，弧线的这种把握，那诸如此类诸多的细节捏合在一起，就是他在处理球可能几秒钟之内的一个世界级的体现。而扎哈维的进攻特点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并不仅仅是一个绝对的机会主义者，他并不仅仅会出现在最后的关键的这一击的这个位置上，他在之前的进攻组织和串联方面他有着非常好的这种自己的体现。比如说他可以回撤打前腰，甚至他向两侧的移动的机动能力也很强，他可以打边前卫边前腰，他在前场的这种自由活度的这种充分性让对方每个位置看他都很难，他到哪儿都能够拿球组织分球突破甚至射门。所以说对于全能性的扎哈维上来说，并不仅仅是中超，欧洲赛场拿他同样没有办法。 这边有家里人说，哎呦，这要是给以色列搁在亚洲去比赛，大脚星叔叔说那出现肯定是坦坦的。那确实就放在欧洲区，人以色列也不弱呀。 如果要都是这样的话呢，最后他还是出现不了 啊。 因为你看意大利想，哎呦，我也去亚洲区吧， 啊呵， 对吧？法国想，我也去亚洲区吧，就都奔着澳大利亚这架势都非要跑到亚洲区来，最后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 啊全世界对一个大聚会了哈、啊，不分洲际了。大脚星叔叔还说，这哎一想，咱们的勇勇那也是前挪威青年三杰呀， 啊， 现在那两杰在欧洲倒是大放异彩啊。 侯勇勇也在欧洲去疗伤，啊， 嗯， 他现在呢做完手术之后一直是在康复啊。 若愚也说这个。咱们这李可啊勇勇都有点可惜哈， 嗯 啊，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能够加入到12强赛为国足效力的这个序列里。 嗯，李可的这个伤确实是治疗起来相对会比较麻烦吧。 嗯 啊，再来继续关注欧洲区的比赛，有一个新的记录产生了是吧， 那就是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0-0战平了瑞士。虽然说若尔尼奥呢是罚丢了点球，但是意大利队还是创造了历史，已经保持了36场不败的一个记录，这打破了男足国家队连续不败的场次的世界纪录。因为之前呢是巴西和西班牙所保持的35场。 嗯，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这组的一场第五轮的焦点战，德国在主场是6-0大胜了亚美尼亚。格纳布里、梅开二度、罗伊斯、维尔纳还有霍夫曼和阿德耶米都进球了啊！这个夜晚是一个进球大战。 对，强队呢不打进3-4个球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强队，是吧？你比如说西班牙队在主场面对格鲁吉亚，加亚、索莱尔、费兰托兰斯和萨拉维亚先后进球，西班牙在主场是4-0大胜对手。当然格鲁吉亚呢2016年的时候曾经爆冷热身赛击败过西班牙，但是在后面的比赛正式比赛当中西班牙认真了啊，那格鲁吉亚就没什么机会了。 嗯，那另外我们也是关注一下另外的一场是欧洲区的一组的一场比赛，比利时在主场3-0完胜了捷克。捷克也是被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啊，卢卡库传射，阿扎尔和塞勒马克斯进球，这是双方第二次交手了。之前其实捷克是10胜4平5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的。 那当年那也是捷克早年间他也辉煌过，是吧？正好现在是整个的状态没落的情况之下呢，碰上了在黄金一代尾声阶段的比利时队了。再有呢就是英格兰，英格兰在主场4-0战胜了安道尔啊，林加德、梅开二度、凯恩破门、萨卡传射，英格兰现在5战全胜0跑。上半场比赛踢了个1-0，那比赛其实踢的也挺别扭的。下半场再进4-0这个比分，让英格兰的球迷勉强接受吧。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一组的一场焦点战，是在昨天12点之前就结束了。威尔士经过苦战3-2力克了白俄罗斯。作为球队队长的贝尔为球队首开纪录之后呢，又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补时阶段更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威尔士拿下了3分。昨儿还有一位加里尔，我记得说。感觉这次的澳大利亚像是一个低配版的威尔士 哦， 就身材非常的高大，脚底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啊，尤其是中场极其强大， 主要低配就低在缺少队长贝尔这儿了， 就主要是缺少一些球星。我们也继续 来。今天早晨的这场球是最受关注的，巴西打阿根廷凌晨3点开始的比赛，我相信很多的球迷也都在等着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结果。但是比赛开始6分钟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个变化，突发情况，巴西的卫生部门介入，他们认为呢阿根廷的4个国脚马丁内斯、罗梅罗、洛塞尔索和布恩迪亚是违反了巴西的防疫规定，要求他们退场。经过了协商之后呢，这个比赛就没法进行了。阿根廷足协决定无法进行比赛，南美足协呢也是宣布不会恢复这场比赛，他们表示将会向国际足联来提交报告。而根据阿根廷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呢，最终的处理结果呀要取决于裁判报告。他们认为很有可能巴西会罚分或者是择日重赛。 所以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等待的阶段哈。 因为当时啊，我记得好像梅西发了一个社交媒体说我们提前3天就来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人跟我们说有什么问题，等我们上场比赛的时候告诉我们的队员有问题。 是这个时间节点也是很尴尬。当然现在巴西足协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对比赛的暂停觉得非常遗憾，因为他们觉得巴西卫生部门原本应该是在更合适的一个时机去采取措施的啊，都是巴西足协支持并且完全遵守最严格的这种健康协议，但是也需要强调一个，就是对国家卫生监督局在比赛已经启动的情况之下依然采取行动感到非常的惊讶啊，因为本来就像梅西说的可以在之前的时间去采取一些措施啊。 另外呢你包括像阿根廷的足协也是发表了一份自己的这个表态哈，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也提到说我们有一个健康协议，所有参赛方都通过了这个协议。阿根廷足协还给阿根廷球员包了一架飞机，以便让他们以最好的方式回到自己的俱乐部，结果还是出现在这样的情况。 真是也比较神奇的一幕哈。梅斯瑞说哎呦，南美这个地儿真是有够神奇的，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也足以证明当地的这个防疫政策还是比较严格哈，必须要去执行的。 但是这个具体的原因呢，好像之前入境之前应该是不能在英国、南非、印度逗留，必须在巴西隔离14天，所以就是认为当时阿根廷的这几个球员呢，应该是在巴西隔离14天才可以。 嗯， 但是结果呢，他们就直接进入到了比赛的赛场。 哦，这所以这还是其中存在一些漏洞的。 哎， 其实可以早早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协商和调整。去参赛的球队也应该有这个知情权。我们也静静等待一下这个比赛最后是怎么样去判定的。继续来关注一些其他的消息，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啊，这几天 CBA 发生的一个大事儿，那就是联盟有球队欠薪了。那这球队就是山东俱乐部啊，也是 球。其实欠薪也不算是大事，只不过欠薪之后，所有队员呢把这个按了首页的这份、 照片啊、发在网上 了，这才是大事 啊。这个是诉诸公众的方式去讨薪。又让这事情变得很怎么讲，有点伤 CBA 的门面。 对， 那联盟呢现在已经告知山东俱乐部，希望他们尽快的处理相关的事宜说山东俱乐部在9月3号是支付了部分款项，也反馈了剩余的金额，会陆续支付，联盟会积极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尽全力的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利，后续也将会对这个事件进行密切的关注。但是我们还是说，为什么要等到球员通过公开信的这种方式把这事儿爆出来才去做一个介入其实伤害的还是 CBA 的品牌嘛。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刚因为周琦事件CBA 的形象和品牌受到了一些影响，那马上又出现的就是关于山东队欠薪运动员用公开信的方式来讨薪的这个事情。整个的 CBA 的管理，包括CBA 联盟，中国足协对于 CBA 联盟的监管，可能都是需要再重新梳理一下这个流程现在不是你简单的敦促就可以的。当然呢，也可能和山东西王他原本股权转让是有关系的。之前的山东高速转给了山东西王，但是山东西王呢出现了欠薪之后，今年据说呢启动股权转让程序之后呢，山东高速集团要重新回来。是不是队员担心西王一撤，这钱就讨不回来了？ 哎，有可能啊，因为毕竟这个欠薪的时间可不短啊，有的球员说是一年，有的甚至是2年的时间。 我看赵继伟还发这个社交媒体调侃高世炎呢。辽宁队友怎么样？说到了山东那边打得不错这个多长时间没拿钱了？ 工资发没发呀？是这个感觉。但是现在西王已经是撤出了整个俱乐部的这种运营和管理，然后加入进来的又是曾经经营过山东俱乐部的这个高速集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看看山东会怎么样去操作吧。也连线了山东体育广播的庄涛他也是说到山东高速的接手也会让俱乐部更理性的去运营，球队呢也在趋于稳定。 那么据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实际上山东高速在接手山东男篮之后呢，在这个资金的方面也不会再大手大脚，他也会每个赛季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计划。山东男篮在前一阶段也是试训了几名球员，包括像高尚乔文翰，包括像翟毅，但是最终呢也是只留下了乔文翰一个人。这个当中也是由于这种合同的原因，也就是说俱乐部的这种资金的运营它可能是会有限的，那么一切都是要在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来进行这种合理健康的这样的一种运营吧。 那么上个赛季山东男篮能够取得联赛第四名的成绩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其实这个希望男篮拖欠的不仅仅是这个球员的工资，包括这个俱乐部当中很多管理人员，尤其很多高管的这个薪水也都是拖欠的。上个赛季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能够打完整个赛季还能够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的确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想有了这个高速集团的接手，至少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出现，队员们应该说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对于山东男篮来说的话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应该是我们所期待的。 大家都在感叹啊，乐乐乐说 CBA 没想到也是挺乱的啊，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其实各家俱乐部日子都不好过啊！那再财大气粗的，此时此刻也都受到了这种经营上的压力。长时间的赛会制比赛，没有门票的收入，没有球市的这个回血啊，其实影响都非常巨大。 对，不仅仅是足球、篮球，其他的一些这种俱乐部形式的比赛的这运动项目，也都有在背后资金上遇到困难的这种状况。 这边还有。不老的大叔说欠薪和顶薪的强制续约这两个放一块看的话，这顶薪续约这是一个 bug 吗？啊，续约了但是没钱给球员，但是呢又跳不出手掌心儿。是，如果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真是球员的利益受到是最大的损害。 但如果是欠薪的话啊，你可以向更高级别的，比如说像足球，你可以向国际足联来提出申诉。那相信篮球呢，你也可以向国际篮联、向非法提出申诉。一定有相应的一些保护球员的政策。你比如足球，你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话，球员就可以成为自由球员，就我不管之前的合同是什么样子，我都可以自由转会了。那是不是在这个篮球体系当中，你也可以向国际篮联申请，我一年多没拿到钱，让国际篮联判我为纯自由球员，你就俱乐部你就欠了一年的钱了，你说你跟我有优先续约权，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国际篮联一定会站在球员这一边的。 是，80公斤，有说 CBA 和中超的球员啊，也得感恩跟知足，真的是相当于就非常严重的这世界疫情。能够比赛就很不错了，俱乐部的经营压力是巨大的。 其实让我想起了当年在中超联赛开始之前这个投资人会议当中，华夏幸福的这个总经理说的一句话，希望明年开会的时候大家还都在， 就足够了啊，人都在就足够了。托尼韦说整个的经济环境都在下行，好多企业也都降薪了，真的都是疫情影响之下啊。其实大家有点同舟共济的感觉，但球员嘛，个体的这种意识也不是说一个政策能够去左右的，政策只是起一个约束的合同的作用。但是你像周琦这种，我就是想去别的地儿打，我就是不想履行这个顶薪续约，那也没辙，宁愿放弃自己1到2年的职业生涯打球的时间。 但现在呢，对于周琦来讲，他就不是说放弃1到2年的，按照现行的 CBA 的规定，你就算10年不打球，你的优先续约权也还是在新疆队手里，还需要和联盟和新疆俱乐部进行谈判。只要现行的 CBA 联盟的转会政策不发生改变的话，那周琦的这个身份的认定也就不会发生改变啊，也不会说像最近我看那个自媒体报道说的是吧，说周琦要去和龚汝明龚指导会合，我要去安徽文一，又有消息说这个首尔 SK 首尔， 韩国联赛首尔 FC 啊，首尔 FC 最近这个状态也不好啊，首尔的球迷拉大横幅说你们现在就排在这个全联盟的第一位，倒数第一，是首尔 SK 也向周琦发出了邀请，但是我觉得这自媒体报的都不太靠谱。就周琦现在都解决不了自己跟新疆的身份，他怎么完成转会？ 是啊，就即便对方再有诚意给他抛橄榄枝，他也走不了啊。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像有一个自媒体说的，说这个日本篮协准备要规划 游戏。这自媒体现在什么都有， 这事儿也能说得出口、啊、哎呦，所以现在啊，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嗯、 有些荒信儿您就那么搂一眼就知道， 对， 这个链接不用点开了。 就跟前两天自媒体批评国足的这个备战说的，说你看人家澳大利亚递这个队旗，中国队怎么连队旗都没准备啊、 嗯、 是吧，说你们这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 又开始了、 啊、哎、 嗯、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亚足联要求赛前不握手不交换队旗， 嗯， 所以咱们呢是把这个队旗准备好了之后直接就送给人澳大利亚了，但是澳大利亚不按套路出牌，拿着队旗上来了， 嗯，所以真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想法啊、 嗯、 要给对方什么制造什么麻烦。 哎、 嗯嗯，俏说反正周琦也不能以自己个儿一年不打球为代价呀，就嗨，所以嘛，就是说个人的意志是无法被改变的。那既然他现在是去意已决，决定跟整个联盟跟新疆俱乐部死扛到底，那这不能打球这就是必要付出的代价。但到底值不值当呢，那我们就旁观者觉得，哎呀，太不值了。 哎，就看一看他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角色打造成中国篮球的波斯曼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啊、 对， 冰雪。 哎，今天的这个话题还有跟双减有关系，实际上也就跟咱们青少年参与运动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是吧？在冰雪运动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了。一届冬奥会的赛期十多天，但是呢关于冬奥知识的普及和奥林匹克教育延续的话呢，会是很多年乃至贯穿人的一生。所以昨天呢在这个冰博会冰雪的论坛当中，也有很多的学者嘉宾对于咱们现在完善冰雪教育体系，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冰雪运动也提出了建议。 从2008年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北京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而以北京为核心所辐射和带动的奥林匹克教育也在全国得到了延续和深入。在9月5号举行的冬博会冰雪教育论坛上，首都体育学院教授王子普表示，奥林匹克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奥林匹克教育处于重要的地位。 我们传统上的所理解的更高更快更强，包括东京奥运会又新加入了一个更团结这样的一个理念，这只不过是他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下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体系理念，实际上它更高的东西还是有它的组织体系中层，更高的一个就是它的思想体系啊，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体现在教育上。 推进奥林匹克教育，青少年是重要的一环。王子普表示，冰雪进校园的广泛开展就是为了建立奥林匹克终身教育的体系。 2022年冬奥会在这个深入奥林匹克教育理念的推进上又更加的注入了新的一个契机。我也相信我们不仅仅是16天的辉煌，肯定是要留下一个重要的宝贵的一种精神文化教育的遗产和理念啊，一定会在从冰雪进校园啊，从奥林匹克教育进校园，终身的奥林匹克教育思想的这个形成上都是起到了一个作用。我们为什么说的这个奥林匹克进校园而没有说先进工厂，因为进工厂的时候和进校园的时候培养的起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培养的就是一个终身的这个教育人，当人达到了一个奥林匹克教育的终身理念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在奥林匹克教育奥林匹克思想呀啊，一定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气。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左伟则强调了雪场安全的重要性，指出让青少年在冰雪运动中树立完整的安全意识尤为重要。 一个是在他的运动前，我们要呢给他更多的这种叫安全知识啊，如何去避免去发生伤害啊，这儿呢我觉得要通过我们在上雪之前啊，或者在运动之前，我们就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中如果发生了这样问题或者风险的话，我们该如何去处置，这个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要去掌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保护好自己的时候怎么去救助其他人，就像我们说现在心脏急救一样，也要有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 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以来，我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冰雪普及活动。左伟认为，在冰雪特色校联动、冰雪赛事体系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比如说我们在冰雪的特色校建设、冰雪的人才的整个梯队建设啊，校园冰雪人才梯队建设上，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细节的工作要做。比如说特色校我们是不是能够连起来，还有就是青少年的冰雪赛事，现在呢很多是地方性的，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面上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赛事体系。如果有了赛事，有了培养的机制，我们可能就会对于青少年的培养价值、政策引导上，我觉得都是有一些。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是北京，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套又 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北京时间的8:31了，我们进入到主咖上麦的环节啊。今儿咱要说说篮球啊，继续来说一说即将要开赛的 CBA 和这个夏天非常火热转会的 NBA。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周贺啊，周贺，咱也说说新赛季的北控吧。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刚才还跟吼哥在说，这个自媒体实在太夸张了，有很多那种你看起来特别慌的信儿啊。就最近就有网络上有传言说，北控新赛季的这个教练团队要调整，老马的这个团队也被分权了，这个是慌信儿吗？ 这个我昨天专门又翻了翻那个网上这些消息啊，然后应该网友也都清楚，就是昨天我看的消息是说，应该是北控青年队的那个教练，就是离任，然后说是老马团队的这个成员。然后其实在上个赛季刚刚结束之后，就是北控整个的这个调整啊，就是基本就是有了一些的这个雏形，然后包括他们就是这个一些人员上的变动啊，包括一些这个助教啊等等一些这种安排啊，其实能够看到就是俱乐部希望能够把这个权力收回来一些，因为以前都是外包制的，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权给老马，然后现在呢是觉得这样的效果可能并不是特别理想，起码上赛季成绩可能没有达到俱乐部一个理想的一个成绩，所以呢想把这个权力收回来一些，然后老马呢你就负责执教是吧，其他东西包括一些引援啊，包括一些其他这些工作呀，然后俱乐部的人更多参与进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种怎么管理思路的不一样吧。然后就看哪个效果更好，我觉得我还是看成绩或者看这个结果来说。那现在至于说这个老马团队被分权呀等等，实际上我觉得只是说把以前给他那个权利呢稍微收回了一些，俱乐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但是 这个咱也说不好哪种更好，因为现在可能老马能够更专心的说我把这个注意集中到执教上或者怎样，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看成绩吧，看效果。然后这个反正并没有网上说那么邪乎，我觉得一些人员这种调整啊，包括咱们说这个健身教练白涵指导他离任啊什么，其实这都是我觉得这正算是正常人事变动吧，因为咱工作还有这个辞职或者说还有觉得这个岗位合适不合适呢。但是我也看了好多这个报网上说这个白涵指导没有职业球员履历啊等等，这都不对，因为白涵指导以前是这个北京首钢青年队，跟陈磊他们当时都是队友，所以那他是有一些职业背景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网上那东西吧，可信就是可信，但是不能全信，就是他的确不是那么的严谨和客观，对。 那当然这个夏天的北控，因为现在真的是各个俱乐部肯定都有这种经营上的压力哈，跟上一个夏天相比北控就显得特别低调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引进了一个孙思瑶啊。那新赛季北控准备的怎么样了？ 其实北控他这个怎么说呢，阵容上现在看就包括报名应该孙悦是退役了，那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其实这肯定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损失，包括李根向前做手术，就是整体来说就是他的核心的阵容，包括咱们说王少杰呀，包括吕尚栋啊等等，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这个从选秀角度来说，这边包括咱们这个北京的李伟浩，来自北京华冈的李伟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锋线球员，运动能力非常不错，然后在大学期间就进入过这个国奥队等等，其实有一定潜力。然后孙思瑶呢也是相对来说在锋线上能投射，有一定身体，能够抢篮板等等，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这个引援吧，但是这小修小补基本上也就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了。然后呢像如果这个廖三宁能够上一队，就是后卫线呢也稍微有一些这个补充我觉得总的来说像您说的基本上算是比较低调，但是也算是按部就班。然后整个球队呢我觉得从阵容实力上来说也不能说这有一定提升，但是起码可能就是也不太会有下降。所以再看这个就是新赛季这个外援政策啊，包括这个比赛的这方式等等，如果说那现在就外援现在北控这个没有任何的消息啊，如果说这个比如大家都全华班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北控这个阵容呢我觉得从上赛季看有一定的积淀了，然后他还是可能能够打出一些战斗力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对北控来说，就是你要说他能比上赛季有多大的这种提高或者说这个飞跃，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客观或者现实。那就是说他有就是能够维持上来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有不小的可能的，对。 就是保持一个稳健哈。那我们说完了 CBA， 也来关心一下 NBA 吧。CBA 这边好像传来的都是一些让人觉得起急的消息哈，但是 NBA 那屋看着哇都很豪华呀。 对，也起急，别的 也起急，别的也起急啊。所以这次尤其是湖人和篮网的这个引援的军备竞赛上其实隆多最近就发话说湖人新赛季的阵容是拿过总冠军的和没拿过总冠军的，新赛季这套阵容真的相当豪华。周贺觉得会碰撞出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其实昨天我也看了一个那个对比，湖人队的那个整体的平均年龄好像也是年龄这个联盟最大的，对，就是从他的引援来说，从阵容的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今年这个安东尼啊、哈里扎呀，然后也包括这个后来又回来的霍华德呀、隆多呀，就是这些怎么说呢？包括威斯布鲁克是吧？这些都是成名已久、全明星级别的球员。这当时我记得大家说，如果把这些阵容放到12年，就是这些球员12年的时候，那这湖人阵容里边几乎全是全明星了。那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就说安东尼已经37岁了，哈里扎36岁，然后包括詹姆斯，然后这个小加索尔等等，这都是36岁左右，然后这个隆多是35岁。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他的确这个阵容的年龄偏大，但是我觉得从这些引援能够看到，第一呢，就是说湖人队他积累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而且呢，在很大程度上 可能是能给詹姆斯去分担一些压力的，因为上赛季他遇到的问题是其实是伤病，有詹姆斯的伤病，这个安东尼戴维斯的伤病。那现在他这些球员呢，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大家分摊一下，我觉得第一就是每人都有能力去打，在场上去比赛，那能给詹姆斯去分担压力。比如说威斯布鲁克来了之后，詹姆斯是不是能够减少一些运球？包括隆多来了之后，能帮詹姆斯去分担这样的压力。再有呢，像安东尼啊，是吧？像这个阿里扎呀等等，就是在进攻和防守端能给球队带来一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啊，毫无疑问是球队希望他们能够达到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从整个引援上看，就大家虽然都在说这些全明星，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说的比较少，就是这蒙克， 嗯， 马里克蒙克是之前黄蜂队非常年轻而且非常这个有实力的一个攻击手，就是在整个黄蜂队当中，当时蒙克我记得他的这个进攻的效率，虽然这球在三球等等这些球员手里，但是其实蒙克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这种啊作用，这年轻的这种活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湖人队虽然有那么多老将引援，但是必须要看到，就是蒙克23岁，他的这种活力，然后另外包括这个纳恩，然后还有像这个咱们说纳恩也很年轻，26岁，然后浓眉呢现在也是这个非常年轻，就是28岁，正当打之年。那整体来说，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些年轻的这个血液补充进来的，再加上这霍顿塔克去年发挥非常好的球员，就是湖人其实他是能够拿出一个以老带新的一个阵容，所以这个阵容我觉得相对来说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真的是有不错的战斗力的。但同样就是对面东部就是篮网，篮网那边包括这个米尔萨普等等也都宣布加盟了，然后这个阿德也这复出之后哎又回归了， 哎， 就是整个这个阵容正好是我觉得对到篮网。包括就是大家在说就是像这个交易完小乔丹之后，就是篮网可能内线实力有进步提升。实际上篮网就是我就靠我这个进攻的实力，他根本就不需要真正说这个在内线多装了一个这种内线中锋，他其实不需要，他就打着一个他这种整体的这种进攻的实力。然后如果阿德回归之后，米尔萨普回归之后，然后看到这些内线都是有投射，有一定虽然现在上年纪了，但有一定的移动能力，然后比较全面，不是那种站桩型的这种内线。所以呢，就是整个篮网的阵容，我觉得这个锋线的实力，然后包括他们这种攻击力也是非常强的，正好能够对上湖人。所以其实篮网遇到的问题去年也是健康，就是在阵容里边三巨头没有太多的比赛场次是一块儿去参赛的，所以他今年的这些补强，我觉得包括他之后整个赛季的这种计划，首先的一个策略就像上赛季一样，就是说有伤病马上就休息，就是大家最后保持一个健康状态进入赛季，然后去比赛。我觉得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对湖人和篮网这样的球队来说，他平均年龄很大，然后但是核心的年龄，这个篮网相对年轻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实际上目标都是总冠军，毫无疑问。那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健康，阵容豪华，然后怎么去安排这些球员，怎么去分配他们的上场时间，然后让他们既发挥了作用，又减少了受伤这种可能。我觉得这是可能现在这两个球队最大的一个课题。 确实在就是赛季开始之前，这湖网的这个噱头是已经做得足够足了哈，但是放到了这个现实的赛季的剧情里边的话，除了湖网之间的这种竞争，那包括像雄鹿能不能有机会去卫冕，那在西部对湖人的这种竞争力，掘金会不会扮演这样一个最大的拦路虎的角色，周赫觉得呢？ 对，就是因为湖人跟篮网这个引援实在是太显眼了，所以导致就是包括湖人也不是，包括这雄鹿也好，包括太阳也好，就是包括咱们说这个爵士也好，然后掘金也好，大家好像就都觉得就都那么回事儿了，就那么回事儿了。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其实还是有悬念的。包括勇士，就是勇士如果说汤普森健康回来之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能够去争冠级别球队。当然核心的这个年龄也都是30多岁，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库里去年的那个状态，他们是有机会去冲一下的。所以其实在现在就是分为两种，我觉得两种类型的球队，一个呢是比如说太阳，然后勇士这种，就是说他的核心阵容主要阵容是他通过自己的选秀自己培养，然后不断的去一起磨合打出来，然后呢可能加入了一些球星，然后球队成长起来有一个冲冠的这么一个实力。 还有一部分球队，就像比如湖人、篮网，就是说我是把成熟的球星，凑在一起了，这巨星扎堆了，最后形成了球队。这两种球队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各有利弊。巨星扎堆呢是成型快，马上就能够可能打出一定的这个实力和战斗力。但是那种都是自行培养的，包括太阳也好，勇士也好，其实包括雄鹿也好，雄鹿虽然他也是这个巨星扎堆，但是不管字母哥也好，米德尔顿也好，他们在这个队慢慢的打了好多个赛季，然后其实还不算那种就是巨星扎堆这种组建方式，所以这样的球队在比赛中可能他更有凝聚力，然后呢打的呢，我觉得也是更熟悉，然后就整个球队这种整体性可能会更好，所以就是你说现在看观看阵容，湖人也好，这个篮网也好，非常的非常火爆，哎，非常不错，但是你说其他这些球队就没有机会吗？其实上来也看崛起的几支球队，包括尼克斯也好，包括这个老鹰也好，其实这些球队都有战斗力，包括掘金，包括太阳，包括勇士，咱们说这些啊，包括爵士，就这些其实都是自己围绕核心去培养，然后呢，这球队不断的去进步，去打出战斗力。我觉得这些球队其实都是有机会，所以现在整个联盟的局势是一个乱战的一个大乱斗的一个局势，但是呢，的确湖人跟篮网的阵容看起来特别豪华，但是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短板，然后不是说这个阵容铁桶一块无懈可击了。我觉得上赛季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大结局了，是吧？最后您谁想到雄鹿是吧夺冠了？所以很多时候对很多时候都是有悬念，对。 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老话讲嘛，这个三支球队都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哈啊。 对。 好，谢谢周赫跟我们这么早进行联系，谢谢，再见。 好嘞，哎，拜拜， 哎。刚才 三十支球队，我觉得说多了， 说多了是吧？ 三十支球队确实。 天朝梦想家说，新赛季的 NBA， 雄鹿他觉得大概率还是能卫冕啊。说字母哥之前社交媒体上已经点名詹姆斯跟杜兰特了，他也算挺狂的，可是不狂就配不上26岁这个年纪呀。所以甭管垫脚也好，点名也罢，拿了冠军就有话语权，但是希望他别跑来跑去的，在这个年代也就这支队才能让他对 NBA 提起点兴趣。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周赫所提到的，不管说是篮网还是湖人，或者说像勇士、掘金等等这些球队呢，都是极具竞争力的。如果他们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阵容，不出现像上个赛季那样大面积的伤病影响的话，雄鹿的卫冕啊难度我觉得还挺大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这些队现在传了这么豪华的阵容，是吧？刚才我看了一个媒体给算的，2021到2022赛季的湖人队呢是什么呢？是单赛季成员入选全明星次数历史排第一的。因为你像勒布朗詹姆斯17次，安东尼10次，威少9次，浓眉8次，霍华德8次，隆多4次，小加3次。如果说小乔丹来了的话呢，这个数还能加到60次。2021到2022赛季的篮网44次，排在历史的第3位。杜兰特、哈登、欧文、阿尔德里奇，这都是7次以上的。格雷芬6次，米尔萨普也有4次。所以你说现在的整个的阵容的这种匹配度来讲，能够跟他们匹配的就是2011到2012赛季的凯尔特人队，就那两年的凯尔特人，因为有什么加内特呀、奥尼尔、雷阿伦啊、皮尔斯这些人，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强大的。 确实是很豪华顶级的阵容哈，所以新赛季也很让大家期待。那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其中一个就是那些活久见的顶级阵容啊，刚才大伙儿也提了不少。像是说郎平指导所带的中国女排啊，还是让人很怀念啊，在里约奥运会上的那个真的是女排精神的一种极致的体现。另外也有 Winter 说应该是皇马银河战舰那会儿啊，齐达内、肥罗、卡洛斯、劳尔啊，那个阵容是很豪华的。毕竟是银河战舰啊。 确实那个时候是传了一大批人，包括还有小贝、是吧？就现在你要想想大巴黎的阵容也可以。 姆巴佩只要不走，就现在依然是一个真是整个五大联赛顶级的一个阵容。6645说国足进入世界杯那届的阵容也挺强的啊，跟国足横向比较是吧，绝对是顶级的。 所以阵容到底怎么样是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对，但是刚才呢也有家里人说啊，这个有几个球员就是那种玻璃体质啊，就特别容易受伤，像哈登、欧文啊，就容易受伤。现在一旦受伤之后，因为现在这个联赛，密集程度很高啊，强度很大。如果你像以前那么打一场比赛，打这么多时间，都已经三十大几了，那肯定恢复起来要更慢一些。 哎，但是好在就是湖人，你说马一马这个阵容，超巨实在是太多了啊！就即便这个伤了，那个还能顶上来。The Three 就说火，这个阵容2K 游戏都不敢这么设计啊，实在是太燃了。 山太太说呢，他所想的这阵容就是乔丹、皮蓬、罗德曼，那 有年代感哈。 芝加哥公牛队，是吧？ 但确实这些顶级的阵容，就是你多年之后还是让我们想起来之后，一下就能 四九城 VIP 说咱说那么多 NBA， 说现在咱 CBA 找外援才是该着急的时候。 CBA 有没有外援还定不下来呢？这事儿还两说。 对，现在还没有确定这个新赛季到底用不用外援，所以各支队现在你也没有办法去跟外援签。你签完了之后，如果联盟说这个赛季不让外援打，那等于这钱不就打了水漂了吗？ 所以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啊 CBA 的最新的一个政策吧。当然在第二个话题当中，我们也是说说双减政策之下这体育课您希望是怎么上的。因为从九月一号开始就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教育督导问责文件，叫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正式实施了。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教育督导委员会，这个办公室呢就设在教育部，双减督导是被列为今年啊教育督导工作的一号工程。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品介绍说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教育督导局要求呢各地督导部门将双减的政策落实和成效纳入到政府履职督导的评价体系当中啊，同时还要设立专门的举报平台，明察暗访，通过典型的违规案例约谈、通报问题多发地区和单位，严格依规矩进行问责。从九月起，每两周就要对各省的双减工作落实进行通报啊，形成了分省问题清单。胡延平也透露说呢，通过这个督导发现，目前我国的学校在五方面还有这个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我也看了一下这五方面，也挺突出的，真的是挺突出的。第一个，比如说手机管理不严密。因为现在有的孩子大一点，他可以把手机带到学校，一些学校申请使用手机制度不够规范，执行上流于形式，把关不严。还有呢，睡眠时间不达标，说这问卷显示38%的中小学生就寝时间是晚于规定要求的，67%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睡得少了 睡不够。第三就是读物管理潜规范，就是一些学校的图书和报刊杂志的数量不够，没达到国家规定的生均配备标准，少数学校还有教师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读物的这个问题啊。第四就是作业负担依然是偏重。 你说指定读物，我昨天看了我一朋友圈，我的一个同学发了一朋友圈，然后呢就其中有一个老师指定要购买一个 APP 产品。 APP 呀，网课吗？ 不是，就是讲故事的 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听故事的。这个强制有点过了吧， 就很有意思嘛。 这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看看甭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哈。第四就是作业负担依然是偏重的，这个问卷显示22%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反映有书面的家庭作业，17%的中小学生书面作业总量超标，部分学校依然是有教师用手机布置作业的情况。就现在大部分学校是不是都是用一些 APP 啊手机微信去布置作业啊？还有呢，部分教师是没有履行作业全批全改的职责，老师是部分批改，学生互批互改，或者是学生自批自改，家长批改作业，这些依然存在。 家长批改作业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些朋友都有当然呢，家长你如果心大你不批改，孩子做错了之后拿到学校老师帮着批改也有反正就是连批带改。 到了学校 连批带改、啊、 对， 主要批还存在不只是纸面上的、 啊、 还有言语和行动上的， 然后回来孩子就会对家长进行批改。第五呢是体制管理有漏洞啊，问卷显示呢38%的学校没有落实每学期视力筛查不少于两次的要求，22%的中小学生反映体育和健康课程开设时数不达标，体育课时被挤占的问题依然是突出的，初三高三年级尤为严重。 嗯，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下一步会开展一些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啊这些专项的行动。这是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一个学期，也会在中小学的每个课间去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的活动跟放松啊，真是希望不只是每天一小时的这个运动时间的保证。 但现在看的孩子这课表啊，确实有大课间了， 嗯， 就是上午有一个大课间，下午有一个大课间，就这两个大课间加在一起就应该能够超过50分钟的体育运动时间， 嗯， 如果再加上体育课，再加上课后的一些体育运动，要尽量的保证孩子一天一小时以上的体育运动时间。 嗯嗯，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真是希望在校的时间被延长了， 嗯、 那能够爱上一项体育项目啊，这也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吧， 嗯、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啊，去每天规定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啊，但是如果只是强制之下，孩子并没有对某一个项目产生兴趣，那也是白搭。 嗯 嗯。 另外这边呢，看在微信当中，彬彬有礼，他提到双减政策下体育课，说我认为。怎么上呢？应该按照那个老办法上。其实就像一开始我说的是吧、 啊， 就是咱们这一代人怎么上体育课？其实让孩子就按照那个上体育课挺好的。 跑跳投最基础的、 哎，这些体育运动，其实很多的项目都是在那时候上体育课接触到的。 嗯嗯，我又换名字了，说体育课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上。 啊、 反正 足球队晨练被取消了， 被取消了，因为不许提前进学校了。 啊， 啊 可以，孩子早上起来。跑跑步、 嗯、 啊，家长反正现在也不用那么早送了，是吧？ 嗯， 和孩子一块儿锻炼锻炼， 嗯， 以身作则嘛， 增加一些亲子时间。 哎，咱们家里人这个跑步的非常多，早上起来跟着孩子一块儿跑个3公里5公里，然后直接送到学校，跑着去学校， 嗯， 跑着学校可能距离不够。 太近了。Mr. Wick 还是说我们要树立体育偶像 啊，对， 这些我们的。夏奥和残奥的健儿们，真的，他们都足够担当得起这样的榜样。 嗯 啊、让这样的榜样更多的让孩子们有那种，哎，仰望的感觉哈、啊。 对，让他们真正崇拜的心目当中的偶像和明星是这些体育明星， 嗯， 而不是一些什么各种各样 流量的明星。 对， 啊、 这比较，咱不能说稀奇古怪，但是挺有意思的人啊。 嗯，所以真的，这个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需要在童年的时候就树立起来。嗯，林公子说，记住一句话啊，付出跟回报是成正比的，现在要是玩痛快了，以后就要加倍付出。 嗯 啊，那叫什么，就是不是想过这个快乐的人生吗？ 嗯， 从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快乐的童年开始吧。啊， 这边呢也有朋友说，这个家里小区运动风气其实一直就挺好的，老有一帮小孩在踢球啊、 嗯、 打乒乓球啊，其实就是一个环境的氛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我是曼联也说，就是以前喜欢上体育课，因为体育课上接触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嗯、 啊， 所以这真是不一样。 对， 以前的体育课跟现在的体育课是两种感觉。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也请接下来继续关注1025动生活，再见。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勇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